星空出了意外，很高兴遇见你，让我终究明白，回忆你真是精彩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谁遇见你变大人也会认输，也、yeah, 为什么是你，我只想问为什么喜欢你， 我也喜欢你、yeah. You're so cute so wonderful

前，期待明天有一道光明灿烂。别找太多的理由，也别说无所谓，没有任何的原因不真心相对。 不是给自己太多。

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 来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